傲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大军阀啦，吓咁就嗱，都提提大家啦，吓今年就我哋个网聚咁样样，其实我哋都系噶啦，都要系告定急先噶啦，吓咁啊要报名嘅，即系如果大家系想坐大军阀呢一台嘅话咧，咁啊尽早报名啦。咁啊有好多人都话唔知报名方法系点样样，其实系同旧年一样嘅。 唔系，旧年咧有个问题，原来咧你将党国笑谈咧同大军阀咧变咗喺红台啊。 红台咩？ 红台啊， 红台啊， 即系主家席、啊。 哦，唔系，因为其实佢 有人有少少眼红噶，同埋你又摆最前啊嘛。 通啲菜啊嘛，系唔使唔 你真系 要惊佢系。咁阿通啲菜话咩？好似唔知喺呢度发烂渣，点可能主家席啊？乜乜物物啊？其实嗰阵时佢嗰条友话同我讲话，诶咁啊摆边度咪求其摆咯，咪头嗰几围咪头嗰几围咯，咁样样。 因为上次我做主持，咁方便出入啫。 咁啊唔好再摆红台啦，我叫佢收埋嗰个。 系啊，记得叫人哋唔好摆红台啦，都唔需要，即系要近个台咧。其实好多位置都近嘅，即系例如话你匪类嗰扎咧，都好快可以出到去咩嘅。 系 吓，就你抽签啦，啲围嘅摆前摆后。 咁我冇怀疑啊，因为其实有啲人系零舍，即系咩噶嘛，零舍介怀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一啲代表身份嘅一啲symbol 啦，呢啲 status 啊，呢啲 symbol 啦，其實係咁啊。今年就 我呢一生已經冇乜感覺，因為去咗太多呢啲咁嘅嘢。 其實今年有樣好嘅，即係少咗呢啲人喺度咧，就今年咧就唔需要咁介懷，即係因為其實舊年咧排位咧。我哋成日要睇就係話，哎呀，邊個黑邊個啊，邊個唔妥邊個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即係排陣咁樣樣。然之後，哎，邊啲同邊啲又坐遠啲啊？因為阿通啲菜嗰陣時講明啊嘛， 講人名 啊，有啲人咧就我嗱，我就見到佢打實佢啦，咁樣樣咁啊，最好同我坐遠啲咁樣樣。呢啲咁巴閉啊嘛，要係 你講下第二啲人啊，你講下院長得唔得？ 係嘛，咁啊院長冇呢啲咁嘅嘢啊嘛，你唔可以無中生有啊嘛，大佬啊，真係。 我惊你有第二个是非又嚟咋，大佬，唉，真系你估我哋咁烦啊？屌你选完之后，我哋扫黄成功之后，好多人都睇住我哋台戏噶嘛，大哥，即系最好我哋即系执笠啊，即系最开心。 其实嗰阵时我哋成日即系都会有个心理准备啊，即系你谂下啦，如果系去到选举最后阶段，喂，一定系会好多镬爆，有啲人咧就一啲无中生有嘅是非，一定会系枕住嚟嘅，系咪啊？点不知就系、是。其实即系最后尾都即系都冇乜，反而佢哋系零舍多嘅，话呢个又容癌系嘛，即系跟住又话边啲政协咁样样， 咩斯达嗰啲系嘛， 啊仇斯达嗰啲，喂反而系即系本土派系零舍多呢啲咁嘅嘢喎。 嗱嗰阵时候我分析过，即系主流政党咧，基本上喺香港就右派，右派咧公开决裂咧唔系冇，但系你相对咧左派咧或者系激进派咧吓。即係佢哋都唔係叫左啦，係容易好多。即係嗰個分裂嘅情況，你睇即係社民連又好，人力又好，而家嘅本土派其實都係嗰班友嚟嘅啫。不過由08年即係進化到去16年嘅時候，有唔同嘅組成部分。其實呢個我自己都有思考過，點解咁容易分裂咧？點解會咁容易即係大家係意見分歧咧？第一，我喺度諗嘅就係、是，如果你係主流嘅政黨，即係傾右翼嘅。即係要嗰啲人咧，係容易 strike 一啲 balance of interest 嘅，即係嗰啲人係好老實，幾個鬼佬一樣。你開咩條件啦 ？OK， 咁我就走咯，係咪？嗱，你有 counter offer 嘅時候，我未必一定 accept， 但係起碼我會 consider，因為點解嗰啲係利益交換嚟㗎嘛？但係點解對於一啲激進啦，唔好話左翼啦，係相對容易嗌交嘅咧？就係因為大家都以為。自己以為啫，可能嗰啲係真嘅，就係為咗一條心啊嘛，為咗自己嘅理想奮鬥啊嘛。你睇外國嗰啲即係左翼組織或者遊擊隊或者激進分子都係噶。你睇嗰啲回教嗰啲咩有哈馬斯啊，有呢個尼信尼派，哇屌好 Q 多嘅，永遠咧都係有一個係最理想嘅激進嘅，係分裂出嚟嘅。當你嗰班激進開始面對世界、面對現實嘅時候，有啲嘢我哋係要搞平衡嘅時候咧，必然係即係標一班 比你更激进的人出嚟。 唔系永远有一班新即系一班 newcomer 系想上位啊嘛。 系唔系咧？ 如果你系想上位嘅， 有 啲人 呢个原因，我觉得系 唔系嗱？当然啦，即系有啲人又想上位，咁另外有一啲人咧，即系叫做系怂恿你吓、啊，又话俾钱你，即系譬如你话，如果你要以中东嘅例子，咁即系讲真 ，ISIS 啊，即系嗰阵时有边个成日讲啦，系咪？咁阿谭博成日讲啦，系 CIA 俾钱啊，又成啊咁样样。咁你话今次即系你话选举咁咧？即阿爺好，即係有好多人又話阿爺俾錢啊，係嘛？即係喂，有啲人係咪？即係自己又冇乜機會㗎啦。咁但係見有機會係又唔使錢喎、啊，咁樣又可以出嚟選喎、啊，嚇、啊！即係又唔使自己揞荷包喎、啊。喂，咁喂，不選白不選啦、啊，係咪先？ 咁、嗯、啊！我覺得如果喺翻香港嘅處境底下咧，要講一個人就係阿黃毓民，因為社民連分裂成人民力量咧，黃毓民又有份嘅。即係當佢 當然係啦， 阿馬草嚟訪問嘅時候，黃毓民原來喺背後即係都有少少嘅現世佢啊，我哋分力啦咁樣，人民力量嘅時代，即係嗰個之後佢走下，又係有黃毓民粉、去到今次本土化嘅分裂，係亦都係阿黃毓民發炮去攻擊呢個青年新政。 今次佢有少少唔同，變咗咧佢攞唔到個道德高地。我唯一覺得即係佢兩次喺人力同埋社民聯咧，佢都係用同一個套路。第一就係、是、追唔追擊民主黨啊？係，即係呢個議題上，其實呢個偽命題嚟嘅。當你退出咗個協調機制，即係任選啦、啊。不過你唔好嗌到咁高嘅口號，因為你唔係出三百幾席嘛。嗰陣時候我哋戇居，就諗緊啲實際嘅問題。屌、你嗌咁高嘅口號，你都唔係出咁多人嘅。斬搞，咪係人都知你根本係拆票多過即係食飯。不過幾年之後，啲人先開始明白我講咩啫嘛。跟住你人力分裂嘅時候，就係講公民投票。佢亦都係攞最激進嗰樣嘢嚟講㗎。係、 公民 投票。但係你第三次嘅時候咧，佢就講係似係選舉嘅利益爭逐。就話佢都醒㗎啦，講四眼啊嘛。我哋你哋青年新政同埋本人前都冇。本文前冇派人去选嘅呢一个港岛区，点解你唔帮佢站台啊？ 政治伦理 乜捻嘢政治伦理？ 佢话政治伦理啊！ 我知啊，乜捻嘢政治伦理啊？我中意帮你就帮你，唔捻中意帮你又唔帮你啦，戇鸠！社民连会唔会而家先讲啊？社民连会唔会谴责陶君衡？我撑呢个谭文豪啊！ 土白，我嗱我帮嗰啲 同样道理。我哋唔会话呢个系政治伦理嚟噶嘛？ 我帮我啲僆仔讲句说话啦。 普通党员系咪？同埋佢系隔离党添啊，大哥。 系 关你咩事啊，大哥？ 唔关事，但 系我系同一个党，人哋有机会可以同我讲。嗱，一系土，一系你又退出社民联，一系咧你就不如跟我党嗰度成定。我哋都唔会咁做啦。我哋都开放嘅团体嚟噶。 唔系，但系土白， 佢绝对可以咁做嘅，但系佢做唔做咁，系会唔会咁做两回事咯？ 即系佢。佢我更加值得俾人話我係政治倫理啊！ 唔係你明唔明白咧？其實你即係呢，我覺得呢個當然係偽議題啦。你講政治倫理呢樣嘢，但係咧阿鳩達，即係你起碼阿鬱敏，即係可能即係派鳩達同佢哋講咩協調啊啲乜嘢啦。因為其實鳩達佢最近佢自己講法就係話，你唔好以為即係呢個五區公投冇協調，原來有嘅。即係佢係揾過馮敬恩。揾过下呢个梁天琦 多余啦， 系我讲协调嘅。咁 我听过晒啲内容，我估我哋网友都知嘅咧，即系我哋唔系匪类监察员，但系简单讲一句，一选完嘅补选新界东，你第二日开几日招待会？ 系 协乜捻嘢条啊？喂，我系嗰班僆仔，我都坐你戆居啦。 系 你噏永做基本法嗰时候，我根本就冇兴趣听你讲。佢費事得罪你，呢個 即係敷衍佢啦。 係， 喂，得罪你好大鑊㗎，我哋冇不少人未試過。 係啊， 喂，第一個就係我啦， 但 係我唔理你啫嘛。 但 係，喂，所以你班友仔唔使喺個網上寫啲嘢俾我睇嘅，我唔敢睇嘅。就我睇咗我都冇感覺，因為點解我已經有免疫系統，因為我已經俾人攻得太多嘛。屌你，你唔使組織啲人嘅，屌，係咪？即係好撚簡單嘅啫。所以我覺得佢成個咧喺後選舉之後咧。基本上咧，都系要自己自制呢个细胞分裂。 嗯， 我唔敢讲系一定有 mission， 但系鸠达好心啦。你输咗场选举，理智少少咧，就系、是、潜藏一排，少讲两句。 佢潜藏就真系 旅游休息，系咪？ 即係好似老邪咁啊！呢個係相對係比較正路嘅。 係， 但係跟住咧，你揭翻咩陳雅明啲嘢，我都有睇啦。揭翻跟住阿 Billy 風又走嚟回應你啊，嗰啲咁嘅戇居嘢咧，其實個客觀效果就係本土派分裂。係好喺我嘅角度嚟講，非常好。阿爺都想你咁做，啱啱即係大家不謀而合啫，大佬係咪？跟住你換埋個梁振英，你仲邊有所謂嘅本土嘅土壤？ 嗯， 玩得完㗎啦。喂，香港人好實際㗎，八九成嘅人都好撚實際㗎。 嗯， 你當鄭松泰嗰啲會真係全部係本土化嘅飛嚟？我又唔會估阿爺配票俾佢、而係因為你個黃俊傑太渣，佢係幾個 percent 最後六，好似按金都收唔翻㗎嘛？ 按金收唔翻， 一萬都唔夠啦， 六千啊，七千啊， 即係少過牛咯。 係啊， 即係我嘅估計就係、是，就算你梁振英繼續當權都好。在个选举的政治里面大概这个本土派是 10% 松一点的。 嗯。 真是所谓他们的贴票。但随着政治形势，我相信在2020的时候世界又变一次的。所以呢啲人呢唔该你啲政治立场呢企稳位啊大佬。你唔好以为哎见到本土有势嘅我又吹去嗰度啊屌你应该见到即係呢个大中华有势又吹去嗰度一间又交有势嘅你又吹去嗰度。喂所以你好大镬好容易俾人係捉到你搬龙门。 係、 哦。尤其是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哋喺呢做节目嗰啲呢就可以转嚟转去喺度勾吹咋。係咪因为我哋唔会参选嘛你唔可以捉我痛脚嘛。 其实就你过今次嘅选举之后呢本土派见咗底嘅。咁你話趙博啦，你之前就講趙博啦，亦都有其他人講啦，就係、話其實覺得本土派其實有條件每區都攞一席，咁而家當然出嚟嘅效果，即係出嚟嘅結果就完全係強差人意啦。就算係阿鄭松泰啊，佢贏嗰啲飛咧，其實我覺得唔完全係本土飛嚟嘅喎。即係其實佢係贏個形象喎， 同意同意， 話曬佢都係博士 啊，係博士， 話曬都係理工教書啊， 係啦， 話曬都係年青啲啊，新面孔啊， 嗯， 新鮮人嘅感覺啊，係咪？咁所以有啲人話、你知唔知道有啲票上次投梁天琦，今次係投咗朱海迪㗎咁樣？當然我就唔係好明嘅道理喺邊度啦。梁天琦喺新界東點解會支持咗呢個新界西？除非你咁短嘅時間裏面搬屋嘅人啫，有幾多個咧？咁樣係 可能義工助選團咯，可能啲。 咁即係話其實所謂本土派用梁天琦上次補選嘅指標，我當呢個講法啱啦。係嗰15% 裏面，其實當中係好多係貪新鮮嘅啫。呢個係香港嘅異象嚟嘅。全世界所有政治咧開始走呢一個風，但係你已經係接受緊個教訓，包括選台北市長嘅啊柯 P， 包括嗰陣時候阿細良喺嗰個明報裏面寫嗰個咩東京市市長啊嗰啲咁樣，全部揾一啲素人啊嘛。 嗯， 其實呢個係對成個嘅政治制度一種反感嘅個反 應。嗱，你話貪新鮮可能係一個現象，但係你話上次話 prefer。呢、這個梁天琦嘅人今次會揀呢個朱海迪，其實唔係冇共點嘅，即係除咗佢哋同一樣係新人之外咧，其實係掰佢哋嗰種抗爭意志。第一，即係如果你話講年初一嗰個咧，喂咁喂，事實上梁天琦真係行咗出嚟，真係掟咗磚，佢真係有抗爭，佢唔係起碼佢唔係阿尤惠晶嗰啲啦，啲住喺旺角都唔行落嚟嘅大佬。跟住你講啊邊個阿朱海迪仲堅？ 係。 佢系朱海迪系唯一一个，我谂系回归以嚟系唯一一个系敢揭啊呢个喂梁振英喂呢官商呢、這个官商乡黑勾结嘅人，而且系用命去搏， 十年冇一剑啊大佬， 系啊， 系咪？ 所以其实我觉得唔完全系贪新鲜，即系你如果你讲完全系， 即系我意思就话贪新鲜其中嘅 element， 嗯， 温和 都想变，都想变， 就是、变嘅时候咧，嗱，老实讲，李卓人。同佢其實朱海迪係某程度上係導致到李卓人係瓜老襯嘅， 係佢因為去元朗嗰度咧咩執廢土嗰次咧我唔係啊，即係係 唔緊要你繼續講 執廢土嗰次咧李卓人同阿朱海迪一齊俾人拉，係啊，跟住係 嗰次其實阿昌又喺度嘅， 係阿昌都俾人拉， 阿明都喺度嘅， 然之後另外一次高鐵嗰次咧咪上咗個天晴嗰度嘅，阿明同佢一齊上， 阿明又喺度嘅其實 係啊。 咁但係點講？阿明嘅喺度，雖然喺度啊，但係其實始終啊，即係你話九，即係你話新西，你要接受一個好搏命嘅一個抗爭者咧，嗰、那個 quota 可能真係只得一個。咁但係當然，如果你 同埋佢 present 都好， 係 因為佢嘅 po 有啲人話：，屌你都係搬龍門啦，土我唔係。佢兩個禮拜之前臨選啊， 開始係又嚟，即係大概係十五六日到啦，或者十七八日到啦，開始係又嚟喺入局同出局邊緣裏邊 啦。咁、你見到有機會 接近十四日嗰陣時候咧，即係兩個禮拜到咧，其實佢已經係不斷入越搞越高啊，個鋪。 系 点解我喺尾二，我都唔知尾二定系最后尾嗰个礼拜五里边，我话得啦，佢赢噶啦，佢只会突嘅啫，你飞大佬，佢排第二啊，大佬佢高达系， 同埋佢做嗰、那个佢网上面做啲广告咧，佢拍条片咧，即系 Canon 拍条片咧，其实系拍得好好啊嘛，系嘛，即系佢自己又present 到抗争形象出嚟嗱，但系虽然你话佢讲嘢啊，即系冇阿高达啊嗰啲，其实咁流利啊，咁动听啊。唔咁，但 佢 OK 喎，佢喺論壇裏面，我估佢操咗好耐，同埋佢哋咧 係有嘅。 今次我都好奇怪喎，以前咧我就背到死喎，佢哋個個都揸住張紙，原因我做節目咁喺度讀嘅喎。 係 即係當然大部分嘅時間佢已經讀得好熟啦，所以都係望鏡頭啦。但係以前我哋係冚埋佢，就計埋時，係十秒總結定係十五秒開場咁啊？點解今次個個都揸紙啊？我都覺得奇怪。由 K 寶到呢個港台論壇，即係高達就冇啦。但係好多人係即係一冇嘅時候咧，好 hea 噶嘛，求人噏嘅啫嘛，啲大佬，我都唔係好明，係咪？唔係，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但係最重要嘅重點就在於咧，今次呢一個本土派嗰個分裂咧，其實係令人覺得呢一個係大勢所趨。 嗯， 嗱，佢哋繼續嗌交嘅，大家食下花生算啦，我哋係咪？即係我對馮敬恩，其實老實講，我又冇乜理過佢。系嘛？我就算我同你辯論，都係講緊路線嘅問題啫。你使乜一寫個 post 講花生台，跟住寫咗十點同個花生台都冇關係嘅。 佢話咩花生台啊？屌你老母啊！咁樣 關我咩事咧？係嘛？關我哋咩事啊？冇話我係。 佢意思就係話，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成日都跟雙簧做嗰啲即係新聞噶嘛。 嗯。 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嚇你嚇，而家有花生俾你做新聞啦，唔好以為即係覺得執到寶啊咁樣樣。咁 啊係，如果唔係佢寫呢篇嘢，我都唔會特登。攞呢個 topic 嚇，係啊， 都唔係、啊，即係我係咪我都想講呢個本土派分裂嘅、那個即係笑象喎、啊？喺我的角度嚟講，呢、這個即係可笑嘅現象所以叫笑象咯、啊。如果唔係佢陳雅明全部撲出嚟，見到葉普成第一個割席，第二咧就係、是。好似咧見到佢哋咁咧，係一沉白踩嘅大 哥。唔係，我覺得佢講得有 point 嘅。 喂，我哋真係幾心涼嘅大 哥。尤其係第七點，佢講咩咧？就係話於佢自己本人嚟講，永續基本法同埋建設民主中國一樣，某程度上係忽略咗中共殘暴嘅本質。咁啊，天真地係與虎入謀皮。 喂，永續基本法就係可以話係無視咗中共政權嘅殘暴嘅本質。但係點解建設民主中國？会系变成 唔 系呢个 唔系佢个 understanding 同你唔同啊，佢 understanding 唔同你唔同啊，佢个 understanding 我推翻共产党，搞多党制选举，大家透过一个文明嘅方格，定期嘅选举去选出我哋即系嘅领导人。咁點解會無視呢個中共殘酷本質？就係因為我知道佢殘酷，我先咁做啊嘛，大哥。 佢覺得可能你咧，你用一個和平嘅手段推翻佢咧，就係、是、無視咗中共殘酷嘅。 唔係佢嘅 understanding 咧，就係話，即係喂，你哀呢個共產黨俾民主你啦，咁樣即係或者係 點解你會咁樣扣我哋帽子咯？幾時我 從來都係咁扣帽子㗎？呢個係所以其實呢個係在於佢 understanding 嚟講咧，其實佢喺自己本土派裏邊嚟講，其實係講緊即係等於就係話。喂，立場新聞都成日講㗎，即係話，哎呀，即係你嗰啲，即係以前民主黨嗰啲民主回歸派啊，咁樣樣。喂，咁但係黃碧雲又認㗎喎，自己係支持民主回歸論㗎喎，大佬。咁你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喂與人無尤啊，哥。 呢個都好激氣， 抵死嘅，抵死 嘅。係咪先？喂，所以其實你都唔可以講話佢錯曬嘅喎，因為你民主黨真係有人認㗎嘛，係咪先？ 唔係你話我可以日後嘅選舉裏邊。即係如果你真係見，即係民主中國已經達至嘅時候，中共可以繼續存在。即係正如你呢個嘅蘇共倒台之後，都有蘇聯共產黨繼續參選嘅。咁我冇理由即係殺曬佢噶嘛，大哥係嘛？如果我哋作為一個人道主義，即係相信一個民主價值、相信平等嘅人，你點會唔容讓共產黨參選嘅？不過佢係一定要輸緊㗎啦，大佬幾十年嚟嘅即係作孽，阿哥係咪 咁有位網友問啦，叫 David Chung 啦，就話即係佢係想政治正確啊，定係抽花生抬水先？兩樣都一樣啦，其實係。 抽花生抬水呢、這個梗係政治正確啦，本身就係政治正確 喺本土派嘅陣營裏面， 係咪先？即係喂，你嗰陣時尤慧晶話上嚟做節目就話政治唔正確嘅啫，其實係咁，但係佢哋冇咁嘅胸襟噶嘛，佢覺得即係話，誒、哎、呢、這個係敵對陣營嚟嘅， 嗯， 你上得嚟咧就等於通敵咁樣樣， 等於咧我係 endorse 嚟，係 啊， 咪所以佢啲邏輯係好奇怪的。啊即系我完全系理解唔到噶，喂，我上到嚟都系同你辩论。 唔系，咁所以咪就系话， 喂，同样道理，咁我上到你 I channel， 咁咪代表我认同你咩？屌，我同你辩论嘛。 佢上 TV 呢个就系 suppose 系啦。尤慧晶如果上花生台嘅话，佢个角色系辩论 ，instead of 咧喺度同你讲风花雪月咧，喂，嗰个样嘢就唔系通敌啦。喂，但系上到嚟同你讲啊，嘻嘻，同你讲呢个咩即系 CP 文化嗰啲乜嘢 ？CP 文化唔识嘅 啫，即系嗰啲同人啦。 哦， 啊、即系喂，佢系讲呢啲乜嘢？ 同志 系咪？唔系同志啊，系、啊、即系喂，同你讲呢啲乜嘢？喂，你会觉得就系话喂 friend， 你先至同你讲呢啲嘢嘅啫嘛。 咁佢火烧万世桥嘅节目啫，关我哋成个花生台咩事、啊？ 咪就系咯，咪啲人会咁睇啊嘛。但系如果你话 因为系你自己系咁、啊，因为你哋咧系会扫地出门。即系话你哋唔可以唔同主持咧，系有唔捻同意见嘅，一个台嚟嘅。喂，大佬啊，我哋几时每日系写个 instructions， 今日要讲乜，听日要讲乜噶？ 诶、欸，你唔好以为 my radio 咧就立下咗咁嘅先例。你唔知你老友啊，阿梁锦祥啊， 诶、欸，冇话， 佢就话即系选举期间，佢喺度讲就系话，嗱，我哋而家 my radio 好明显嘅，即系如果边个。即係同呢個 My Radio 或者我哋主持人即係嘅路線政治路線咧係好大出入嘅話咧，嗱一定掃你出門。同埋佢講明啊嘛，就係話呢一個叫言論自由咧，唔係佢哋優先服務嘅嘢嚟噶嘛。 所以我都係施誠於佢㗎。 你又施誠於佢？ 喂，施誠於佢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喂，我哋可以包容不同嘅泛民嘅政治光譜，但係我不能夠包容嗰啲所謂嘅本土。因为我又唔知道你讲乜、 嗯， 第一你嘅概念系唔清楚嘅、 嗯， 第二就鬼头鬼脑嘅、嗯，即系正头先我分析一样啫嘛。喂，点解你仲会即系话我可以即系帮佢讲说话、 嗯？ 我真系唔明白、啊，系嘛？有啲人仲好开心、啊，屌你即系叫人咩话弃王保佑嗰啲咧，嗰啲咪傻佬，好似阿 Gentle 连一语中的嘅，屌呢个系讲俾佢哋听嘅啫嘛，唔系叫我哋啲人头正物戇鳩，你真系。 唔系呢个系妖敌。 系嘛？呢个妖敌之计嚟噶嘛？都分唔清楚，大佬自己脑筋又唔灵活，唉，真系我都怕你哋咧，大哥。所以嗱，而家你睇翻嗰个本土派嗰个嘅走势咧，只有系日薄西山喺我角度。因为点解？第一，成个香港嘅政治环境咧，即使我系一个独裁嘅专制政权都好，睇到而家香港嘅势头咧，第一佢会俾红萝卜，第二会棒子。棒子嘅一方面就系咧。正如好似话而家中学根本连呢个问题都唔俾讨论，但系你唔可以净系用呢个棒子噶嘛、 嗯嗯， 因为你嘅压迫越大，个反抗系越大噶嘛，香港人，咪我都系啦。喂，唔系点解我上个礼拜提出，喂你冇得走噶，你就算我唔赞成独立都好，我都要提自决噶。 嗯， 你唔好十下十下。喂，之前形势上我哋根本系赶唔切出呢个论述，或者我哋未思考得清楚，解释唔到俾香港市民听一件事。但系经过今次嘅选举之后，你唔可以唔反省呢样嘢嘅，你完全同人哋交代唔到嘅，你仲拥抱民主回归啊？你又衰第二镬嘅咋，大哥系搞唔捻掂噶。喂，嗰阵时候都可以淫得甩就系话，喂，屌嗰阵时候我迫于无奈啦，屌英国佬都跪低，屌我哋有咩唔跪低啊？你屌你老豆老母啦，当年关我鸠事啊？系咪？我都可以咁讲啊！我嗰阵时候十六十七啫嘛，我都未入世未深，少不更事。我邊度識嗰啲咁嘅國家定位嗰啲問題啊，大哥！你估而家啲僆仔日喺度睇 Facebook， 我嗰陣時睇報紙嘅啫嘛，仲係睇南華早報添啊！屌大佬！ 唔係，所以其實你睇阿四方西其實一個好指標嚟嘅，因為其實佢自己嗰啲支持者咧係跟住一齊大嘅，佢都話其實你活在佢年代，你都明白就係話其實你九七之前，你你即係其實你好少人係諗住自決啊或者獨立啊，冇人啊 嗱。活喺刘慧卿年代嘅、你唔好忘记当年佢系远东经济评论嘅记者。佢、最出名嘅问题一个咩问题咧？成为一炮而红嘅记者，就系当戴卓尔夫人嚟到倾完翻香港嘅时候，话俾香港人听，我哋会签订一个协议，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主权会回归呢个中国。刘慧卿系第一个提出嘅问题，你点可以将香港交俾一个独裁嘅政权啊？ 嗱，佢啊真系独派思想啦，金宝文三廿零岁， 所以佢咪去咗前线啦。 佢系第一个提呢个问题嘅，所以而家我都唔系好明白，其实根本成个泛民，绝大部分。因为而家已经扣除咗呢个会点系啊嘛，基本上系冇乜民族主义嘅思想嘅人嚟嘅，点解噏唔到呢啲嘢咧？ 阿仁哥有嘅，仁哥有嘅， 系好容易噏到，因为点解？基本上你谂下，当年嘅社会派或者系同国粹派斗争嗰班人，先至系泛民嘅班底嚟噶嘛。呢班人从来都唔妥老共噶啦。从来都唔认为即系国粹派嗰套嘢，即系刘乃强啊，即系呢个嘅当年嗰扎水佬啊，即系包括梁锦松嘅嗰扎人，嗰套嘢系唔 work 噶。以共产党嗰套或者系以所谓大中华祖国嘅优先嗰度谂法，系完全 doesn't work 噶嘛。所以佢哋先会搞个社会派出嚟啫嘛。或者何俊仁嗰陣時候搞個自由民主派啫嘛，七十年代嘅學生運動裏面，其實就係抗拒呢一個嘅國粹派噶嘛。呢一個係唯一嘅方法嚟，喺嗰陣時候嘅方法。點解咧？喂，搞個香港先啦，大哥。你成日帶我哋去即係參觀嗰啲訪貧問苦做乜春啦，大哥？成日帶我哋去農村嗰度睇下共產主義嘅世界係咩啊？屌，解決香港嘅殖民地嘅問題先啦，嘅剝削嘅問題先啦。喂，所以嗰時佢哋咪搞艇户咯。搞金禧事件咯，喂，呢啲系完全有晒嗰个套路同 logic 噶，所以对泛民主派嚟讲，虽然佢嗰班即系即系老一辈嗰班人，其实佢都系咁嘅出身嘅。我哋都容易转得到啦。以前我哋系纯粹从即系策略嘅角度考虑，无谓抱屋老公，你都做唔揾到嘅，无谓喺度惹人哋立廿三条啦，惹佢。连讲讲读喺学校都冇得讲嘅时候，咁点搞啊？但系头先我讲红萝卜系咩咧？只有梁振英落台，先至可以救得翻。喺我哋嘅角度，如果唔系咧，呢个势系会越吹越盛。 咪其实梁振英落台咧就分裂噶啦，其实系，即系系会分化到成个泛民阵营噶啦。 嗱，你起码我嘅估计，嗰 10% 起码唔见咗3-4%。即所谓嘅本土同埋分离主义，即系我用翻佢啲 term 啦，即系唔代表我嘅意见咧。嗰啲咁嘅港独嗰啲思潮咧，系冇嘅。 跟住你再加埋撤销八三一， 系啊， 之后重启政改， 系啊， 咁你冇噶啦。其实即系你唔系嗰个主导权啊，即系你成个社会嗰、那个政治嘅 agenda 咧，已经唔喺嗰班独派嗰度。喂，你嗰班独派其实讲真，你系完全系冇。即系话事权，你系冇主导权可言噶嘛？系咪？ 到老共嚟讲，你而家都系所谓喺世界里边嘅泱泱大国。虽然即系你就好乞人憎噶，喺呢、這个即系国际社会里边，大家都觉得你个成个癫佬嚟，我唔知道你按咩牌嚟出牌。但系如果你对自己嘅人喺你嘅角度吓，唔喺我的角度嘅屌，对自己嘅人。你就好似我哋小學嗰陣時候嗰個故事啦，你點樣令到嗰條友嗰件衫就剝咗落嚟？太陽先生同埋呢一個嘅風先生嘅故事啦，你越吹得大力嘅時候，嗰條友咪越揸得緊咯，戇鳩！即係共產黨，你夠鬥搞鬥爭咁多年，搞呢個滲透咁多年，你淨係識搞呢啲咁嘅污糟爛。 唔係，其實個情況就好似扯大籃咁樣，扯大籃咧，即係兩個人都響你自己嗰邊去扯啦。咁如果你一鬆手嘅話咧，對方咪撲街咯。其實，咁如果你話喂啊喂老共鬆手，佢放八三一，佢放梁振英，咁你咪撲街咯。其實， 喂佢話取消功能組別已經取消到啦。你講嘢，因為點解啊？佢成日都話啊嘛，喂一半一半，喂你做出嚟嘅一半一半噶嘛，我哋點解過唔到三分二啊？阿哥，喂只有你個落 order 同我啲友講得，今次投我哋協調咗嘅，或者係我哋定出嚟嘅民主嘅方案去解決咯。你唔煩我都煩啦，老共。我哋講咗廿年，大佬香港民主進程，你初時又話07、08，跟住嗰啲一二冚家拎，跟住你17、18，而家又2021，屌我都唔記得咗嗰啲時間。 唔係，所以其實咧，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好忍得。 你煩我哋都煩啊！ 唔係香港人已經好忍得㗎啦，呢、這個時候先講港獨。 係怕撚咗你啊！ 呢個時候先講港獨係好遲㗎啦，已經嚇。 喂，所以你唔驚啊？喂，香港港獨嘅思潮，第一會聯結台灣，第二會聯結新疆， 內蒙、你梁天琦、 西藏， 你唔驚？ 咪梁天琦咪做緊呢樣嘢咯？ 你唔驚？你而家仲諗住一個即係大棒打落嚟？ 嗯， 越打你越撲街，我俾你睇。即係我估泛民啦，開始都會走呢條線㗎啦。因为你是跟你的选民交代不肯到啊、 嗯！ 第一，你真的一事无成啊！屌，我跟你玩了咁耐嗰个游戏，屌大佬，我好像做一个两制的花瓶咁捻样，大佬。 所以就自 我除了搵份工，我要当搵八九万一个月。喂，我有咩有咩有咩可以 achieve 到？我点同选民交代，大哥？是交代不到的，大哥。第二就是你提唔提出得到一个 vision 或者 mission 出嚟啊？对选民嚟讲， 嗯， 冇啊嘛， 嗯， 咪学民进党咯。有乜计啊？ 边个民进党先？ 咪梗系台湾嗰个啦，大佬，屌！喂，你只有学佢嗰条套路，我哋先至能够继续喺香港有息同埋有生存嘅空间。阿哥，以前我哋唔讲，因为我唔想同你喺度斗癫，都做唔捻到嘅嘢。我唔想理想幻灭大家，即系俾我哋啲群众，无人呃鸠啲僆仔，呃埋人自己嘅大佬扑街，系咪做唔到嘅嘢，都唔知点样做到嘅嘢。但系今时今日，你逼我哋埋墙角，屌唔系同你搲烂块面咯？你癫时我唔捻癫啊，系咪啊？唔单止话非建制抗争可以占中嘅，入到立法会同你议会抗争啊，跟住提出个纲领要求香港独立，你咪玩捻远你？你真系拉鸠我哋啊！喺香港，你真系讲都唔捻咁讲啊！取消个教师嘅执照，我信你 啊！ 所以如果你继续俾梁振英继续喺度苟延残喘喺度，你继续俾佢喺度搞风搞雨嘅话咧？嘿，我都真系恭喜你共产党啊！屌，中国咧，佢嘅中国咧，散捻晒咧，就系呢个阶段，我俾你听。 嗯， 其实都冇所谓，你问我吓、啊，即系小国寡民呢个世界最好嘅，即系福建省还福建省，广东省还广东省，算捻数啦。唉，问你咁中意，唯所以咧，我都估系其中一个阴谋，你根本就想啲人民更加幸福嘅其中一个方法，苏门咁散晒，系咪？ 好，有请 美国咁啊！ 花生帮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